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793页，793页第一行，从第一句看起。上知是善，君是是善。前面我们学习的这一段注解，是善也道，这是世间善法，净业三福里面第一福所说的，三福，第一是世善，第二呢小乘善，第三呢是大乘善，这净业三福。报恩论曰：凡是善行，皆可往生。这一句话含的意思非常深广，世间善法多，不一定是佛法。换一句话说，所有一切善行，具足善行的人呢，都有可能往生。下面给我们说明了。但必常常念佛回向，转世善为净业，这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世间善呢可以转，我们将这个世间善的功德回向给西方，求生净土。如果不回向，就变成世间人天福报。如果这一转变呢，这是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那个里头也有三杯酒瓶。故佛说诸经总皆是善，无论是大乘经、小乘经，常常把这个实相、孝亲尊师、伦常大道佛都代数。说而此实相业，且特为专经。实相戒经，专讲实相，实相业道经。以净身三口四意三主业，这个净是清净，教导我们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符合佛在经典所教导的。就是善护三业为修持根本，所以这个重要啊。大乘、小乘，小乘三千为一，大乘84000法门，无论修哪个法门，必须具备十善业。十善业是个善人呢，善人的条件都不具足，你怎么能学佛？古时候很严格，不具足十善业的，不能受三皈五戒。 啊，受三皈五戒，一定具足十善业，也就是净业三福，第一条做到了，才有条件求受三皈五戒。现在没有了，啊，想受就受，啊，师父就传给你，是真是假，没人再过问了，啊，所以佛法怎么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要想拯救佛法，让佛法再兴旺起来，这就晓得从哪里做起，从十善业做起。那十善业从哪里做起？十善业要从弟子规做起。我们现在十善业为什么做不到？没有弟子规，没有感应篇的基础。如果有见识，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十善业很容易做到啊，那是真佛弟子啊。我们现在自称为三宝弟子，甚至于出家了，受了大戒了，说实在的话，佛承不承认都是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说这句话？因为经上有。啊，经里面佛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他就不承认你。啊，劣等呢？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劣等呢。小乘不修。就学大乘啊，这是劣等的。但是古来祖师大德把儒跟道代替下乘啊，他有儒跟道的基础啊，这再来学大乘行。那么我们今天儒道的基础没有，小乘也没有啊，大乘他所要求的条件，净业三福，我们有没有？啊，这个净业三福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四句我们会念的，意思好像也懂得一些了。实在讲，这四句话可深可浅的，往深处讲，凡夫不懂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大乘，大乘经上所说的意思就深啊。小乘经上所说的也有这是深，那个意思就讲得浅。啊，能够跟中国传统文化伦常八德合起来讲就行。啊，可是在大乘我们看一看沙弥律仪增注啊，这祖师大德讲的意思就深了。为什么？大乘在起心动念之处啊，正是所说的小乘经、小乘戒律，论事不论心，容易持；大乘戒律是论心不论事，很不容易受持，这是大乘比小乘高，就高在这里。 啊，小乘智的是思想，大乘智的是起心动念。所以它是修持的根本，啊，决定不能够疏忽。下面第二段，昼夜一念，啊，看经文，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那么这一句经文，实在讲，就是一部往生论。天亲大师往生论里面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啊，昼夜思维，不要想别的，专想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念佛种种功德，念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啊，我们看注解，昼夜念佛。经云：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天亲菩萨往生论，立五念门。啊，这是天亲菩萨修净土，他的修行方法，他往生极乐世界。啊，当然，上上品往生。啊，他把他自己这些经验说出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五念门呢，第一个是礼拜，第二个是赞叹，第三个是作愿，就是发愿，第四个是观察，第五个是回向。观察就是意念。啊，论语，这是往生论上的话，云何赞叹？怎么赞叹？口意赞叹。口怎么赞叹法？称念如来名，就是赞叹。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赞叹。佛的名号是后下面四个字，上面南无是赞叹。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皈命的意思。啊，皈命的意思比皈依的意思还要深。啊，真正求往生，像莲池大师所说的，这是在《住创随笔》里头讲的。有人向莲池大师请教，啊，说你老人家教人念佛了，你怎么个教法？大师说，我教人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别人问你自己怎么念的，我自己只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教别人要加南无？ 啊，莲池大师说，我真心切愿，这一生唯一的方向呢，目标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经上讲，至持名号，名号是阿弥陀佛，南无不是名号，所以我至持名号，决定求生。教人为什么念南无，他未必有发心往生。那加个南无，跟阿弥陀佛结缘，啊，皈依阿弥陀佛，啊，未必他求往生。原因在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看到祖师。啊，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如果我们决心求生，这个念字越少越好啊，越简单啊，越是简单就越管用啊。啊，你看六个字，省了两个乘四个字。啊，越简单越好。特别是在临命终时，啊，这个时候太多了不行啊。古人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咒短；念咒不如念佛，啊，佛比咒更短。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一句，在经中之经，精华里面的精华。所以口业赞叹啊，称彼如来名。又彼观察有三种，这个观察就是此地讲的思维啊，昼夜思维。观察有三种，何等三种？一者，观察彼佛国土庄严，这就是一报。十七种。二者呢，观察阿弥陀佛庄严功德，有八种。三者观察彼诸菩萨庄严功德，有四种，总共二十九种。啊，一部往生论呢，就讲这二十九桩事情。经经所云，正是第四观察门啊，这一行经里面所说的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啊，是往生论里头五门里头的第四门观察门。或兼口念，兼口念呢，那就兼第二门啊，第二是赞叹，如是观察或赞叹，昼夜相续，故云昼夜思维等等啊，实在啊，这个五门一门都不能缺。而且五门里头，每一门里头都含摄其余四门。华严经上说，一节是多，多节是一，一多不二啊。啊，礼拜啊，早晚课我们一定拜佛。这个礼拜除了定课之外，有散课啊，就是不定在早晚课里头啊，拜佛越多越好啊，拜佛里头 有没有意念？有啊。啊，每一拜都是拜阿弥陀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啊，拜佛的时候念佛不要出声，啊，出声伤气，默念，心里头念。啊，那现在有念佛机，打开念佛机，啊，听听念佛的声音，听着拜，心里头跟着念，口里不出声。啊，这赞叹都有了。啊，第三，我们拜佛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这就是作用。啊，一天所修的善业，一切功德都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第五门。所以，通通具足啊！啊，专修净土。真正专修的人，我们可以把世间一切真的都放下。啊，事发佛法，一切随缘呐，全心全力的念佛求生净土，啊，大经大论，喜欢呢，留着到极乐世界再修，不耽误我眼前的时间。啊，我眼前决定到极乐世界去，这真取得了啊！啊，如果还要兼学其他的，行，也行，得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条件，啊，也可以学。啊，那往生极乐世界有没有把握呢？很难讲。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临终最后这一念。啊，最后这一念是念佛决定往生。啊，最后这一念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因缘就错过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古往今来，多少念佛人最后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他们到哪里去了？大多数到天道去了。啊，欲没有断干净，就是见思烦恼没断干净。都在天道。啊，如果对于人间还有情执，啊，念佛人投胎了，又到人道来了。啊，这些思想我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底下一段 至心皈依啊，至心皈依，顶礼供养。这个里头就兼回向门了啊，至心皈依，顶礼供养是第一礼拜门。论语云何礼拜？深夜礼拜阿弥陀如来，应真便知，为生彼国异故啊！啊，有皈依就是皈命，往生论注曰：故知皈命就是礼拜，但礼拜呀、啊。只是恭敬，不必归命，归命一定有礼拜。若以此推，归命为重，归命比礼拜重。啊，因为这个里头有恭敬，确实里头有愿生，那就是发愿。啊，求生净土。求佛摄受，经经云：皈依顶礼，佛事至心，更兼供养，弥心精诚。啊，至心。也可以做至诚皈依啊，至诚的意思非常广泛。那么敬宗的至心，至是你的愿望，愿望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清净弥陀。啊，更兼供养啊！供养就是深夜礼拜，啊，弥心精诚，精诚至极。求愿往生的，前面是想的修因，后面呢叫妙苦啊，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啊，这一种修行方法。最好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做往生想啊，为什么？这个经上所说的不惊不怖心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人到临终一怕死就完了，随着业力走了，念佛功夫全用不上啊！啊，这就是念佛念一辈子，临终不能往生，这样的人非常之多。我初出家的时候，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啊，这个寺院里面都是福州人，啊，法师福州人，信徒统统是福州人， 啊，信徒他们有一个念佛会，每一个星期天就在寺庙里头，啊，这个大殿他们要用一天念佛，念佛会在这念佛，这一些居士都是这个到寺庙的护法。啊，那个时候寺庙经济来源很差，没人供养。啊，所以这些在家居士出家人看作衣食父母。啊，每一个星期天大殿给他们用。这个念佛会的会长林居士啊，也很有身份地位，他有一家银行的经理对佛法通啊，不是不通啊，而且法器巧得好啊，星期天念佛会他走为诺临命终时，怕死。你看，天天求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不愿意去，叫同修们念观世音菩萨，不要念阿弥陀佛。啊，他不想走，啊，最后还是走了。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现象很惊讶了，一生求往生，最后怎么不愿意往生？情执没断呐，对这个世间有贪念的，叫贪生怕死。那我们回头想想，几个人不贪生不怕死？太少了。啊，所以平常每一天我都做往生想，躺在床上今天就往生了。明天早晨起来，哎呀，我又尘缘再来了。要做这种想法。啊，养成一个习惯，不惊不怖。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心不颠倒，正念分明。啊，念念是阿弥陀佛，念念是极乐世界。啊，这往生论里头，这个五门说得好啊，那五念门说得好啊。我们看注解，哎，注解就是引用往生论的。往生论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你看这有个善，这善什么意思？具足十善业道。啊，才成为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门，行成就。你看，修五念门，条件是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没有实善，这个五念门修的是形式，实质很难讲。如果具足十善业，修五念门，那又是指啊，能修五念门行成就，毕竟得生安乐国土，见彼阿弥陀佛啊，肯定阿弥陀佛来接引你。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得到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要不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你去不了。妙音甘苦啊，无念门是妙音啊。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是妙苦啊，是故临命终时蒙佛本愿加为佛发48愿，这个48愿加持你，叫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一句要紧。因为《弥陀经》里头，罗什大师的翻译有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的功夫不容易得到。如果用这个标准，往生的人就少了。《弥陀经》的原文，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说的？不是一心不乱，是一心细念，就是一心想念的意思。这个容易，这容易做到，一心不乱不容易。可是鸠摩罗什大师为什么把一心细念呢改成一心不乱？这是不是他搞错了？我们从经的义理上来讲，罗什大师翻译是义，玄奘大师翻的是知义，原文怎么说就怎么翻法。义义呢，他以的一心不乱，实际上也有道理，不能说错。我们的功夫实在是一心细念，心里头没有杂念，就想阿弥陀佛，就想极乐世界，一天到晚就想着。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首先佛光照你，佛光一照，这就是加持，把你的功夫提升一倍，一心细念呢就变成一心不乱，一心细念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就变成一心不乱，这就是一般呢，净土里面所讲的功夫成品，是念佛三昧最低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不能小看，真正到这个境界，往生就有把握，随时可以往生。真想去了，我这个世间还有寿命不要了，我想早一天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来接引你。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心，坚定的决心，真的有求必应。这些例子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你就能见到。所以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不惊者不惊慌失措，不怖者不畏怖不恐惧， 不颠倒者心不错乱。啊，临终决定是忆佛念佛，所以感得佛现前。啊，佛来接引念佛僧，每一天都做如是观，天天向佛，最后真的看到佛现前了。欢欢喜喜，天天想你，终于把你想来了。这完事了。啊，所以对这个世间呢，没有丝毫留恋。在这个世间，每一天随缘度日。啊，这是祖师教导我们。一丝毫都不强求，啊！普贤菩萨十大愿里头有，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守住一个原则，就是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做出一个好样子给大家看，本品经文未言临终见佛，但既得往生，则佛必然来也。应佛本愿呢，临终戒也。若无佛也，则凡夫自力了不能往生。啊，今不言者，这经文里头没有说佛来戒也。以此品专论因行，故不多是往生之果境。啊，佛来戒引是往生的果境。啊，这里所以我经文只说往生，没有提佛来戒引。啊，可是我们知道佛是决定来戒引。下面这一大段，忙里偷闲，正念得生。啊，这个对于一般生活繁忙、又不能不做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啊，必须要努力工作。啊，那他能不能念佛求生净土？能。啊，那我们看经文怎么说法。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啊，这个是他没有时间，没有这个缘，他做不到。啊，可是下面说呢，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啊，慈心清净，啊，这是在家学佛，在有空闲的时候， 他就修。怎么个修法呢？这12个字，端身啊，端正身心。啊，就是端身正心，绝欲去有，慈心清净。我们看注解，右面第三类，工作繁忙的人，啊，有两句。第一个，修心事善；第二个，忙里偷闲，正念得生。此类指事物繁多之人，平素暇时很少，就是他有空闲的时间很少。未能大修斋戒，啊，斋本意是过中不食，叫做斋。啊，那么现在人一般叫斋是什么？斋是素食。其实素食跟斋是两回事情。啊，不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斋是一定在日中之前，日中之后就不吃东西了。啊，这叫吃斋。啊，南阳小城，他们徒步。什么时候去出去徒步？大概上午8点多钟就出去了。啊，他要走路啊。啊，所以居住的地方，世尊在世都是住在山林。这个山林离城镇不会太远。太远徒步不方便啊，一般大概呢是3里路、3、4里路这样的距离啊，3、4里路啊，大概相当现在的2公里，走半个小时啊，来回也走1个小时，是这样的距离。这是徒步最方便的啊！佛选择呢，一定选择这样的这个距离啊。徒步时，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选择啊，不吃众生肉。是大乘经上所说的啊，中国的佛教完全采取素食。这个素食运动是梁武帝提倡的啊，梁武帝读大乘经啊，读到经文。菩萨慈悲，不忍心吃众生肉，所以他就改成素食。啊，那么他是佛门大护法，经过他一提倡，好，出家人就响应了。啊，所以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出家人吃素，外国学佛的。啊，我们就到近邻，韩国没有，日本也没有。啊，越南是学中国大乘的， 可能还有。啊，越南周边是小城国家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啊，不吃肉是好事。所以佛在经教里只讲斋戒，啊，没有说素食，因为是托钵，啊，就不能讲素食。素食到哪家去托？哪一家吃素不知道啊？啊，素食人毕竟是很少，啊，所以佛有三斤肉。你去偷钵的时候，人家给你肉，是福祸三斤肉，啊，说没有看到啥，没有听到啥，不是为我啥，这叫三斤肉，啊，没有看见，没有听到啥的叫的声音，啊，不是为我啥的，这可以吃，啊，为我啥的就不可以吃。这个一定要晓得。啊，不能够大修斋戒，便难于一心清净。那么我们从这里也知道，斋戒的目的在哪里？在一心清净，就是说，帮助你一心清净。啊，所以要修斋戒。如是之人呢，当努力行善啊，这个一心清净他做不到啊。啊，持戒修斋啊，他也很困难的。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应当努力行善。善的标准就是实善，生活不离实善，工作不离实善，待人接物不离实善，这叫做行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实善是标准，决定不能够违背。并且忙里偷闲，啊，善则时机，他有一点空闲，他就真干了。欲言即修，不失空过，以定得往生。啊，因为他身有障碍，有很多工作。啊，但是他心里面确确实实是清净。啊，对相对经中法门，他真心、真愿往生。啊，得空就真念佛。啊，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啊。这一类的人，忙里偷闲的人，他不能用真心，他用善心。啊，跟前面所说的一样，啊，世间所有一切善法，将这些善行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往生。啊，那么他们符合这个条件呢？净宗之妙啊，即在不离佛法而行是法，不废是法而证佛法也。这是《宝恩论》上讲的。 啊，所以净土法门戒淫众生呢非常广大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只要遇到决定有好处啊，经论不多，在一切法门里头净土经论最少啊，原本只有三经一论，那么先前祖师大德加了两言进去，变成五经一论，分量还是最少的。那这个五经里面，印光大师加进去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只有244个字，啊，比般若心经还少。啊，慧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最后一卷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也附在这个三经之后啊，这变成五经啊，还是薄薄的一个小本子，特别适合末法众生呐，啊，末法今天叫知识爆炸，道德沦落，啊，人的工作非常繁忙，所以说分秒必争。啊，修学一切法门对他们都有难处啊，经宗就方便了有空闲时尘上所言事物繁多未能深下心经啊，大修斋戒，这他做不到啊！啊，这当善用时机，欲贤即修，平除思虑，勇猛专修。此句有空闲时是总观下文，一直到一日一夜啊，不断觉知啊，所以这个里面教导我们这些话是念老劝告我们的啊，善用时机，欲贤即修，修学的态度就是底下这两句平处事虑，这就是放下万缘，这一句不容易，勇猛专修啊，这个不难，难在平处事虑啊，真的放得下了，放下必定是能看破，看破一定要通达经义啊，经义说的是什么呢？经义所宣说的是事实真相，就是诸法实相。 啊，诸法实相是什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很难，怎么是假的？每个人都是真的。你怎么说是假的？凭什么说是假的？经上讲的，我们并不清楚。啊，《金刚经》在中国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学佛的人没有不念过《金刚经》。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讲不清楚啊，这句话了。啊，佛在经上用个比喻说，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这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也是一文皆义，讲不透啊。佛经上虽然也讲得很清楚，譬如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都念得很熟啊。心想怎么生？讲不出来了。古人也没讲清楚，这注解也没讲清楚。啊，实在讲呢，经论上讲的是讲清楚，没看懂。啊，粗心大意。我们烦恼障碍我们的智慧，啊，怎么想也不想不通。一直到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阿赖耶，我们才恍然大悟。再看看古人的注解，是讲了，为什么就看不懂呢？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看的科学报告是德国布兰克博士的。物质研究的报告，啊，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最后真的被他发现了。啊，他能够把物质分成最小的，小到微中子。微中子再分，物质没有了。啊，没有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把一切法从心想生解释出来了。因为一切法都是一合相，在《金刚经》上讲的，就是一个基本的物质，它组合的现象叫一合相。那个一就是物质的原点，那个一是从心想生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才恍然明白了。啊，基本的这个物质现象是心想生的， 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全是这个现象变现出来的，叫一合相。那个变现呢，那就是分别执着，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这搞清楚了，才晓得什么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确确实实，梦幻泡影，就像看电影一样。没有一桩事情是真的。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平除思虑，这放下了，就能做到。你要不真搞清楚了，你放不下。坚固的支柱，他怎么肯放下？真正搞清楚、搞明白，才真正晓得《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心定了。定在哪里呢？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一心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里头的总代表。诸佛菩萨对他的赞叹，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有缘能亲近这一位大德，值得庆贺，这是不容易遇到的。知道的人虽然很多，不是真正认识他，所以那些人没有身心契约，包括修净土皈依净土的人，他要不是认真明了的话，这个誓愿，特别是亲情，总是放不下。放不下，真实利益就得不到啊。是有空现实，无论在什么时候，能有一点空闲就放下，端正身心，端身正义，就是正心，中国人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但是诚意正心的前面是看破放下，格物就是放下，致知就是看破。看破跟放下，谁在前谁在后都可以，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呢帮助看破， 出入门，知识分子一定先看破后放下，善根深厚的老实人，那佛教他先放下后看破，啊，人的根性不相同啊，从哪里入门不一样啊？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佛法里头非常重视善根福德。善根福德薄的难啊，多善根多福德，从哪里修？就是念佛，念佛的人就是多善根多福德。你自己觉得善根福德不够，你就拼命去念佛，用真诚心念佛，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它会大幅度提升你的善根福德，啊，真正不可思议。这前面我们学的很多，啊，阿弥陀佛的佛宝无与伦比，念一句阿弥陀佛等于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这是佛在经上说的，过去我在台湾出家，台湾的寺院每一年的正月大年初一开始起下拜万佛，啊，念万佛明经。万佛明经，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啊，十方诸佛，他讲了12000多个佛号，啊，所以过年呢拜万佛，啊，拜十方万佛。大概要拜半个月，2个星期。啊，这个法会才圆满了。啊，实际上呢，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哪里值12000尊佛？不值啊，佛只是略说而已啊。举个例子而已，啊，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上方、下方，举例而说，啊，实际上，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个佛土都有一尊佛在那教化，啊，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切诸佛的总号，念这个佛号。通通都念到了，何必拜万佛呢？拜阿弥陀佛多好啊！啊，拜阿弥陀佛，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会得三昧，会开悟。拜万佛不行，为什么？太多了，拜完了之后就记不得了。啊，所以这个里头有窍门，我们要知道。啊，断身，身口七支做到了，就是断身。 不贪不嗔不痴，就是真意。所以端正身心呢，就是修十善业啊，身三口四意三的端正身心，诸事卧苦品啊，这是本经经文上说，汝等能于此事，这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能在现在这个世界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我们要真干呐！啊，这一句话的落实，就是十善业道。修善、积德，最重要的是意义。行善，言就善，行就善。啊，言行总是听念头的智慧，所以念头是根呐。啊，身口是智行啊，发号施令啊是念头。啊，首先要行善。我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贪，真正不贪，你就不会发嗔恚。啊，人为什么会发嗔恚心呢？贪不到他就嗔恚了。啊，他心里有求啊，不吃，不吃就是看破。不贪不嗔就是放下，看破放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身口气之自然就端我心上了。不从心地上下功夫，从事上下功夫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容易断了。不妄语，不两舌，不欺语，不恶口，也不是容易做到的。啊，所以如果从心地上去做，就容易了。啊，心地上，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啊，所以这个意业的这个贪嗔痴，啊，不贪不嗔，这是放下；不痴是看破，这个人间究竟是什么回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特别是大臣，大臣全讲的是事实真相，所以大臣经以什么为体？什么为体？用现在的话说，佛讲大臣经根据什么讲的？凭什么讲的？完全凭事实真相，完全讲的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有很多很难懂，理太深了，事太繁杂了。啊，佛真把它讲清楚了，在《大方广佛华严经》 啊，真讲清楚，真讲明白了。历代祖师大德肯定华严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所说的第一经，啊，称为根本法轮。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是华严的某一个部分。好像华严是个人身，全身。一切经有的讲头，有的讲手，有的讲足，有的讲五脏六腑。啊，整体讲圆满就是大放光佛华严。啊，真的是实相啊，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了，自然放下，啊，不吃了。我们现在常常记住，决定不能忘掉。啊，记住一个什么呢？所有现象的发生，全都是16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都从这发生的。啊，离开这个现象，什么都没有，一切法全部存在。啊，今天科学发现叫弦定律。啊，弹琴的弦，波动，那个音声是从波动里头产生的。啊，整个宇宙就像弦一样，啊，频率非常之高，啊，高到我们无法想象。今天能被这些量子力学家用现代最新的科学仪器观察到了，把这个谜题解开了，这是宇宙的秘密。啊，科学干的是揭秘的工作，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真正真相大白，这个真相不用科学仪器观察，佛说出来了，也说得很清楚，不懂，我们听不懂。啊，我们讲也讲这个似是而非，为什么自己没有搞懂，怎么能够讲得让别人听懂呢？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受这个时代环境影响，不可能开悟，这个要承认。为什么呢？念头太乱了，太杂了，在妄念太多。全是妄念。哪来的真念呢？真正无我，那个念头才是真念。只要有我，你全是妄念，没有一个是真念，只能够说是相似的真念，不是纯真念。啊，只要有是非人我，但哪个没有？没有一个人没有。 啊，所以我们的看破也是很有局限的。啊，这个不要紧，看破一点就放下一点，然后再看破一点又放下一点，这个方法好啊！啊，帮助我们呢逐步向上提升，这就是非常好的现象。啊，我们现在能明白这个道理，能够把伦常八德守住，能守得住，自己有信心了。为什么？欢喜了，知道这是正法，应该要遵守的，要学习的。啊，违背伦常八德的事情，我们决定不会再做。从这个基础提升到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变成不难了。啊，十善业道从哪个地方开始？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每个人的语言不一样。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从口业下手，也很有道理。为什么？一般人造业，口业最容易犯。啊，所以佛把这个提在前面，很有道理啊。啊，那我的根性我不会把口业放在前面，我会把意业放在前面。啊，把什么？不贪不嗔不痴，我会把这个放在前面，从这儿下手。啊，所以每个人根性不相同，从哪里下手都好。啊，到最后啊，十善统统能做到。啊，这叫端正身心。啊，能端正身心，就不为中我。中我是舍我，你不会造舍我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你是大的了。我们看底下一段，都是本经的经文，重重回绵品。佛说：若草作善，云何第一？若草是中国古时候口头语，用现在话讲，你们大家就这个意思啊，你们大家作善，哪一个在排在第一？啊，也就是说，大家修善从哪里修起？啊，这个地方跟前面讲的不一样的，当自端心。啊，也是从三善根下手。啊，三善根是断心的意业了，不贪不嗔不痴，一定要从这里下手。啊，如何能做到不贪？啊，特别是这第一个，喜欢布施，喜欢帮助别人。啊，好的东西献给别人，不好的留给自己，从这下手。啊，修善积德了，啊，从这下手你就找到根了。啊，只要不贪了，不吃就很容易做到这个不成慧。 啊，不嗔恚不愚痴就很容易做到，因为贪心障碍我们智慧。啊，只要不贪了，就烦恼轻，智慧长。啊，智慧长就不痴了嘛。 是， 当自断心，当自断身。那心端正了，身自然端正了。耳目口鼻皆当自断了。耳不应该听的，你自然不听。啊，目不应该看的，你自然不看。啊，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啊，我大概有50年了，不看电视，啊，不看过午。不听这些唱歌啊、音乐了，这都不听了。啊，世间这些是是非非就不说了。啊，所以耳目口鼻皆当自断。是故欲空闲时，手印端正身心也。你看，这真修行，真修行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态度。啊，空闲时不是胡思乱想，啊，不是议论人事。完全断章，收摄身心。他说这个，这手印端正身心，绝语。在此期间，决断男女间的爱欲，因为一切的欲爱呀，这个是最严重。啊，断我要从最严重的先下手。修善要从最难的地方先去做，最难的是舍财呀。啊，所以要时时刻刻知道。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啊，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要用智慧去观察，要用智慧去行事，啊，去有，放下世间忧虑，今天世间忧虑非常之多，啊，本身的忧虑，家庭的忧虑。事业的忧虑，社会的忧虑，人与人之间的忧虑，还有灾难的忧虑。你说活在这个世间多苦？这些东西忧虑有没有用呢？没有用。为什么呢？解决不了问题啊。忧虑能解决问题，可以啊。忧虑不能解决问题，那就不当忧虑，要把忧虑放下。为什么呢？忧虑放下，你智慧增长。忧虑障碍智慧，你心不清净了， 清净心生智慧，这个一定要懂啊。所以遇到什么样有利的事情，暂时把它放下，冷静下来，然后来处理，就非常恰当。慈心与众生乐之心，要带给人乐，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这个社会谣言多，有人听到了，这个世界有大灾难了，要如何来准备应付灾难？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科学被灾难毁掉了，电没有了，自来水没有了，现在都住在高楼大厦，这日子怎么过？住得越高，天天要爬山，一桶水的时候，从楼下拍楼上几十层楼，累死了，所以要准备一点水，准备粮食，尤其听说会有几天黑夜，有人说3天，有人说7天，有人说10天，都不一定。到底是真是假，得到时候再看才知道。那我们准备一点东西，这叫慈心的，你想照顾自己，你有没有照顾别人？如果真的在灾难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最重要就是粮食，你家里藏的有粮食，人家都到你家来了，你要不给就杀你。那你预备这些东西带来的是灾难的灾祸，不是好事情那怎么办呢？你要准备，我住在这栋大楼，至少我这个大楼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我准备这个救济东西，我家家都有。个个人都有份，那大家欢喜把你看成活菩萨，你救了我们了，你想的这么周到了，人人都感恩你，就不能为自己住在乡下，我们这个村庄，这村庄有多少户，有多少人，你要都想到。要不然将来真的灾难降临，你就是抢劫的对象。你们家里藏着有粮有水。所以一定要想到。我这个村庄有几百人，我储备这个东西，大家都有份。3天的、5天的、10天的，应该10天应付够，慢慢可以恢复正常了。有道场，听到这些信息， 也在那里准备呀、啊。我就问他，你准备多少人的口粮？他告诉我100个人。我说给谁准备的？给常住准备。我说常住吃不到，别人们抢光了。他一想，那怎么办？你至少要准备10000人的粮食。啊，到那个时候救灾呀、啊，赈济呀、啊，这就对了。这是慈心的。啊，你一看到众生有灾难，你就预先有防范，到时候真正叫大家离苦得乐，决定不能为自己个人，不能为自己一家。啊，你住在公寓大楼，你至少要这一栋公寓大楼统统想到。你住在这个郊外，住在村庄里头，你这一个村，一个小镇，你要想到，这就对了。真遇到灾难的时候，你是救世主啊！人家要想害你，保护你的人太多了。啊，你也是为自己，别人害你，没有人来帮助你。啊，所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啊，起心动念一定要为大众。这利益众生的心，坚持修持，是为饶益有情而修。这句话在先前必须牢牢记住。我是为饶益有情而修，不是为自己。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都回向给大众。这就对了。精进者勇猛于修善断我也。啊，什么叫精进？断我首先要不为自己着想。修善要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啊，要有智慧，要有眼光，你要看得远，你真的能帮助别人。啊，机缘有的时候遇到了，要掌握住。啊，因为机会往往的时候，所以一纵就失去了。啊，最难能可贵的是你看得出来。你把它抓住了，啊，我们10年前01年 我们在澳洲建一个小道场，金钟学院啊，在一个小城市山上，那个时候山上这个小城居民8万人，人不多，面积很大啊，所以这小城很可爱。我们选在这个地方修行啊，正好呢有个教堂要卖，很便宜，我记得好像是57万啊，澳币。那个时候澳币57万，大概还只有40多万美金的，不到50万美金。那时候美金大啊，我们在台湾换钱，澳币那个时候好像换17块，1块澳币换17块台湾钱，美金好像是1块换30块，31块的样子。不到50万呢，这个跟美金比的话，啊，我们买下来了，啊，整修过，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子，从外面看，就是油漆粉刷，啊，焕然一新，一点没改动，里面的只有把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就这一样不一样，就当地人民很欢喜，我们没有破坏他们的文化啊，保持他们的文化，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跟这个地方结了个好缘呐 啊开幕这一天邀请邻居，我们正式发请帖啊，2条街啊，我们右邻2条街，左邻2条街发请帖，邀请他，因为他最近的邻居嘛啊，请他们来吃饭啊，我们有这个午餐接待啊，中午的时候听我们报告啊，我们从哪里来，到这来想做些什么啊，让邻居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佛教只有我们一家啊，图文巴大概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啊，佛教就这一家。我们接待他很满意啊，这个做法他很满意，那么我们的素食做得还不错，他吃了很喜欢。完了之后很多人告诉我，法师你们这个活动啊，能不能多办几次，这个好事情啊，这就是机会，他们要求多办几次，所以当时我就跟大家宣布，我们定每一个星期六的晚餐叫温馨晚宴，免费欢迎大家来啊，对，以后每个星期六就完，一直到现在11年了。所以我们这个小镇的居民8万人，大概我估计总有17-18都到我们家来吃个饭，都是我们家的客人，所以跟群众的关系处好了，得到群众的认可，群众的善意，在那里做干什么事情都方便 人民支持我，政府支持我，这就照顾邻居很重要啊！到哪建个道场，不跟邻居打招呼，你邻居不拥护你，你就很难。那一定要邻居处得好。我们现在变成这一个小城，每一个人跟我们都处得非常好。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那么有这种灾难传说，我们家里这些出家人也着急啊！我们在那个地方，我想到我们的生活、经济来源，一定要想到不依靠信徒的捐献，不靠这个。那靠什么呢？要靠生产。那生产什么？生产粮食。那个地方土地便宜。所以人家捐给我们这些善款，我们去买土地。大概现在我们拥有的土地有2000多英亩，或中国呢10000多亩。一个阴谋六个中国亩，2000亩的话，那就是12000亩土地，种粮食，我们不会种，我们雇农民种，给工资给他，你能一天8个小时，一天多少钱？我用这个来雇你，粮食收成，除了自己吃之外，去卖市场卖，卖的价钱很好。付他们的工资还有余的，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道场经济就自给自足，就有来源了。去年我在那个地方，去年春天，第一次收获小米，12000、3000公斤，收这么多，13000公斤，我们除自己留了一部分，卖掉之后。付工资还有钱，还赚钱，这个样你才有富有啊！不靠人，不化缘的。那么今年呢，要种小麦，种水稻，种玉米，我们的蔬菜，我们自己有大菜园，我们的蔬菜平常可以供养300人。做法会可以供养1000人，自给自足，这都很重要的，那么要有灾难，我们准备救济，帮助别人的，要帮助多少人？10000人为目标，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的这个水资源。要储备准备10000人份，万一真有这个灾难，我们对这个地区可以负责1/10，这10万人城市，那对政府是帮了很大的忙啊！这团结族群。把这个城市变成一家人，这是慈心，讲的关爱别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96页，第六行，从第二句看起。精进者，勇猛，修善断恶也。复行第二卷说，于法无染，越精，念念去求越净。这解释什么叫精进。勇猛，修善断恶，这是现前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现在社会动乱，地球上灾变异常，都是不善业所感召的。所以断恶修善能化解灾难。那么善恶的标准，这个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时时刻刻记在心上。佛法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三规五戒，六合六度，十大愿望啊，都很容易记住。关键的是在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这种警觉心啊，把我们的念头啊，给我们的佛给我们的教诲去对照一下，相不相应啊？不相应的立刻就要断，相应的就应当要去做啊。或者以我们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虽然四个科目，四个科目把它总结起来只有12个字。这12个字好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12个字啊，我们的念头跟这12个字相不相应？相应的叫正知正见，这是善。如果是相违背的呢，那就是恶。恶要断，善要修。啊，那么佛说的是根本的就是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语，啊，不妄语，不念食，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啊，这要记得很熟啊！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待人接物，时时刻刻都想得起来。啊，都用这个来做标准，那是真正在修善断恶啊，真修善断恶， 能消业障，能断烦恼，能带来幸福，远离灾祸。复行是天台家修行重要的一部书。这个里面对精进有个简单的解释。什么叫精？于法无染。一切法里头，不管是世间法还是佛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净。虽然通通放下，放下是什么？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但是在事上呢，事上要认真去修，念念去求。比如说十善，我们念念呢，要认真去修善断恶，这叫净。离根四不妨碍。虽然四看得很清楚，万法皆空，可是四要真干。为什么？我们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些众生不明白事实真相啊，所以他们起心动念呢，想错了，看错了，讲错了，做错了，这个错就是业报，就造业，后头就有果报。如何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消灾免难，我们要做出好样子给他看。虽然这个好样子不是真实法，但是有利于现前的社会，有利于现前大众。我们认真做样子给他看，这叫大慈大悲。这叫普度众生，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就好像舞台表演，表演要做得非常逼真，那是什么？是教育。中国古时候的表演，通通是教育。你看戏剧，戏剧里头的精神是什么？都是忠孝节义。古时候没那么多学校，没有那么多的老师，这个国家人民这么多，用什么东西来教？就是用文艺表演，歌舞、诗词、戏剧，还包括杂技，说书、说唱艺术，全是教学。教的是什么？你细心去观察，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报应。舞台表演，恶人最后一定是恶报。好人纵然被害了，到后头还有表扬。有人纪念他。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啊。只有来早来迟，那是缘分。果报是一定的道理。华严大疏 第八卷，就是《华严经》疏钞，炼心之法，明之为净。这个心要锻炼的，在哪里锻炼？在法上锻炼。法是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在这些地方去锻炼，这叫净。锻炼什么呢？锻炼不染着，与世法不染着，与佛法也不染着。啊，为什么？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好，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真如本性里头没有法了，是法佛法都没有啊。那佛法才从哪来的？佛法从是法来的。啊，众生迷于是法，佛才说一个佛法，佛法是对治是法，就好像人有病了，到山上炒一炒，找一点野草，啊，这叫药，药是什么？是治病的。如果没有病呢，药也就没有了。啊，所以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种种造作，那都是病。啊，佛说这一切法了，是对治，是治病的。那众生病好了，不执着了，佛法也就没有了。啊，那你执着佛法就错了。明了事实真相，啊，所以是法佛法都可以用。不能执着，不能分别，到最高的不能起心动念，这都叫精啊。啊，精心无达，莫之为精。用精心，悟就是做，啊，达就是达到目标，啊，达到对治的目标。啊，世间人有十恶。啊，杀盗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叫十恶。所以佛有十法。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把它翻过来，啊，用这个来断十恶，修十善，啊，这是人天法，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法，啊，人都做不好，那怎么能成佛呢？啊，人要能做佛，先把人做好。这下面是黄念老的话：盖为精者，乃精业其心与佛法也。以此精心，唯以大本为物，是名为精。啊，本，大本。什么是本呢？本者，本源也。本源是什么？本源是心性。一切法通通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是万法。所以万法同一个本源。啊，像一条大河流，像长江。啊，长江我们往上游去找， 它有个源头啊，本源的源头啊，是这个大江的主流。除主流之外，还有很多支流啊，别的地方就是也留在大江上啊，源头很多啊，像汉水、湘江、赣江啊，这些支流通通都汇到长江里面。那些支流也有源头，那个源头不叫本源啊，所以明知本性，见知本性，是为大本。那大本的意思是什么？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才叫大本。大是通达啊，你真正的通达到根本了。大本就是成佛啊，就大疏之意呀，叫圣。华严大疏讲的这个意思，比天台复行讲的清楚啊，讲的仔细啊。那么由此可知，什么叫佛法？佛法说的是什么？也可以简单用一句话，佛法所说的是明心见性啊，这个四个字也能够完全代表了。但是这四个字深，确实一般人不能够理解啊，所以《般若经》上又有一个说法，也很简单，也是四个字啊。佛法说的是什么？诸法实相。其实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但是诸法实相容易懂啊，这个懂是个模模糊糊的懂，不是真懂。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啊，这个人一般人听了没问题。如果说明心见性啊，他听不懂，他真的听迷糊了。其实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诸法实相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诸法实相啊，这才叫大本呐、啊，这是精进的目标啊。啊，到这个境界才叫真精进，圆满精进啊。下面这一段教我们断卧修善啊，断卧修善从哪里开始？你看看经文，非常有意思啊！读经文，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侵袭，不得终悔，不得怀疑，要当孝顺、至诚、忠心。经文不多，意思非常圆满，非常丰富啊，这个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智慧啊。修行从哪里开始？从不发脾气开始我们想想，对不对？对呀，这人总是老喜欢发脾气，一发脾气障碍就太大了， 叫火烧功德林。啊，脾气也发，你所修的功德全没有了。啊，功德没有了，那还要修吗？要修。为什么？功德没有了，有福德。啊，嗔恚不妨碍福德，它妨碍功德。功德，功德是清净心。你看，脾气一发，心就不清净了。啊，这心就乱了。啊，清净心是功德。啊，福德与清净心没什么关系。啊，功德跟福德在事实上讲是一样一桩事情。啊，清净平等觉全是功德。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还是迷惑颠倒，所修一切善业全是福德，就是福报。啊，到哪里想呢？人天福报啊。啊，功德，功德能了生死，能出三界；福德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差别在此地啊！啊，所以我们真正断恶修善，要从这里下手。啊，所以从义地上下手啊，不嗔，不痴。不谈，从这里下手。啊，意业清净了，口业、身业自然清净。啊，一定要找到它的根本。啊，所以第一个不能够嗔怒。我们看注解，从。不当嗔恚到至诚忠信这一段为人臣之事善啊，五乘佛法这讲人道人间的善以这个为标准啊，第一个不嗔怒，永远保持心平气和。啊，遇到无逆事物，还是心平气和来解决问题。啊，绝不可以冲动，绝不可以愤怒。啊，这种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嫉妒，这有解释。嫉妒，他之甚死，又害心越起。别人有好事超过我，或者是他有我没有，妒忌心就生起来了，好胜的心就生起来了。啊，总不许别人呢超过我。这就叫嫉妒啊！嫉妒是严重的烦恼，严重的恶业啊！对自己有害处。我们中医上是有所谓的，怒气烧肝了，伤肝了。 容易得肝病啊，这对你身体来讲啊，那么你造作的这个业，那看似如果是嫉妒邪能，罪就很重了。这个好人，他常常修好做好事，啊，断卧修善，教化一方，这一方人都得他的利益。你要是嫉妒他，破坏他的事业，戒罪也不是跟他戒啊，这个人是善人，不会，你怎么得罪他，他都不会怪你啊。所以戒罪也不是在他那里戒，是在什么呢？他所教的那些人现在得不到利益了，得不到好处了，从这里戒罪。如果他的影响越广，影响的时间越长，你的罪过就越重。啊，所以障碍一个普通人，那个罪很小啊。障碍有个德行、有教化的这样的人，那个罪业很重啊。哎，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啊，我对他修忏悔，对他修忏悔没必要，他根本就不会怪你。对谁修忏悔呢？要对所有受教的人民，那么多人民失去了教诲，那么多人民利益丧失掉了，你要对那些人忏悔啊，这谁懂啊？没人知道啊。啊，如果这个人做的好事是对全国都有利益，那你得对全国人求忏悔。啊，所以他底下有一句说，又害贤越己。啊，先生深贤。圣贤的事业多半在教学啊，教学一定是三轮居住啊，不仅仅是言教啊，而且身教，他会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啊，义教，念念的不忘一切大众，念念的帮助大众离苦得乐，这是圣贤的。他住在这一方，这一方人有福啊，一方人都接受他的教诲啊，这一方人。安定和谐啊，肯定是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这一方的风俗是其他地区的榜样啊，这个人在这里行这样的善事，你把他破坏了啊！如果他真的是圣贤，他心地很平静，没有一丝毫怨恨，有怨恨不是圣贤人啊，所以他决定不会责怪你。啊，所以这个罪从哪里得的呢？是从 受惠的这一些大众，你把他们的利益断掉了，罪从这里起。啊，这些事情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你就把这个理想通了。啊，下面说贪帖，帖者贪食也，就是讲求饮食。现在说讲求美食。啊，殊不知饮食之道是人生所必须，啊，佛家讲不讲究啊？讲究，讲求饮食养生啊，世间一般人只懂得卫生，现在人连卫生两个字都不懂。为什么？他吃的那些东西不健康，对自己身体有害，他哪里卫生呢？吃出一身毛病出来，连卫生都不懂。啊，伊斯兰教除懂得卫生之外，他懂得卫信。性是什么呢？我们人的性情，这个很重要啊！啊，佛门里面讲求素食，还要断无心。啊，无心不是肉食啊！啊，无心是葱、蒜，叫大蒜。啊。这个小蒜啊，浇头洋葱啊，这个五种，为什么这五种不吃呢？因为他的性情不好啊，会影响我们。生吃容易动肝火，是这么个道理。这不是不能吃啊，生吃容易动肝火，就是容易引起发脾气。啊，熟吃这个东西产生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是这个原因。所以佛禁止出家人吃这五种东西。啊，但是我们要晓得，古印度出家人都是托钵的，托钵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选择啊。但是你自己要吃的话是不能吃这五种东西啊。但是这五种东西在药上都会用啊，药用可以，没有禁止啊。还有我们在菜里头拿了做香料做佐料也许可，为什么呢？那个量很少，不起作用，好像喝酒一样。啊，你能够喝一斤酒，就这个量，你喝一两绝对没问题。啊，不会起作用。啊，佛制定的戒律啊，非常之美呀，通情达理。它不是固定的，所以每一条街都有开源啊。那么像这些都是讲开源啊，开源有这个源要开，要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怎么做，什么时候要坚持，什么时候要开放啊，都是教化众生。 啊，我们看到一些大官贵人，啊，大夫长者，他们不愿意学佛，为什么？学佛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那我学它干什么？啊，那么对于这种人呢，怎么说？佛没叫我们什么都不能吃啊，佛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吃。有这个话，有，条条戒都有开源。啊，佛讲求卫生呢，讲求养生之道啊。啊，只是叫你不能够过分。这个贪贴是过分，过分就伤身体。啊，通通不能过分。啊，九，70岁以上，身体衰了，酒能够帮助血液循环。饭前喝一杯酒，这戒律都有开源。啊，还有身体不好，医生嘱咐你要用酒帮助你，啊。通常都是讲帮助你血液循环啊，通通都可以用啊，啊，依照医生的指导啊，不能过分啊。实际上，酒这条戒，在佛法叫遮戒，本身没过失，不像杀盗淫妄，杀盗淫妄本身就是罪。啊，酒本身没有罪，为什么佛禁止呢？喝醉了之后发酒疯，罪就来了，就造罪业了。如果你喝酒不会喝醉，就没事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学教，啊，老师讲的这一条戒，就举出汉朝郑康成的例子。啊，郑康成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汉学家，大儒。啊，他的老师，他学业完成之后离开老师，老师带着同学在十里长亭跟他践行。啊，每个人敬他3杯酒，差不多100人。喝300杯也，这个300杯的典故就从他来的。300杯不是假的，是真的，真有其事啊！啊，喝300杯，小小的礼节都不是。你看海量啊！老师说，人人都像郑康成啊，实际上我那个酒戒就没有了，就不需要了。啊，所以酒是预防的，本身没有罪，啊，预防你喝醉的时候犯罪，啊，是这个意思，啊，在戒律里的叫做遮戒。饮食越简单越健康啊！我们很多观念呢错误了啊！你想吃的，就是你所需要的，但是绝不能过分啊！过分就错误了啊！吃饭平常，老人常说。7分饱就够了，非常健康。如果吃得很饱，那是不健康的。啊，肠胃要把它消化掉，负担很重啊。 晚上这一餐不吃好啊，为什么？这是爱惜肠胃，让他工作量减少，工作量减少，他就会长寿。这道理在此地啊！啊，你不让他这个休息，日夜让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寿命就减短了。啊，你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休息，他寿命延长了。对，要明白这些道理啊！所以佛家对于这个饮食是非常讲究，他讲究卫生、卫心。啊，性质不好的，影响我们情绪的，他都不吃。啊，还有第三个，保卫慈悲心。保卫慈悲心就是不吃肉了。啊，肉一定是杀生。啊，想到杀生，那多可怜。啊，那多可悲，就不忍心吃众生肉。啊，那么实实在在的人是个素食的动物。为什么呢？我们的牙齿不是吃肉的，吃肉的动物牙齿是尖的。你看吃草的动物牙齿是平的，你看牛，看马，啊，你看它牙齿是平的，那就是吃植物的，啊，吃动物的牙齿是尖的，看老虎，啊，找狼豹，牙齿是尖的，啊，那从这个地方看，人天生就是一个素食者，他不是吃动物的，啊，那么肉食跟素食比较。素食长寿，我们不从因果上讲，从生理上讲，从健康上讲，素食优于肉食。啊，尤其是现在的肉食，很可怕了。因为现在动物的饲养是反常，它不是正常。啊，你看正常这些动物都是养在野外啊，啊，它自己去觅食啊。现在这些动物是养在笼子里头，从出生一直到养大，全在笼子里头。啊，喂的饲料里面有化学，有药物。啊，很不健康啊！啊，它发育很快，啊，长得又肥又胖，可是那个肉都是有毒，人吃了之后生奇奇怪怪的病，啊，所以现在病很多，古时候没有的，啊，什么原因？古时候没有这种饮食。古人说，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啊，病多半是从饮食得来的。啊，其次的是风寒，啊，那是穿衣服。这一个吃一个穿，真正懂得。这健康之道间隙，这就是一般人说的吝啬。啊，这啊，底下有吝惜财法成见啊，财。不肯给别人，不肯布施，发，不肯传给别人， 我过去认识一个大夫，医术很高明，但是有人告诉我，这个大夫虽然好，他的方法不教给别人。他在学校里也兼的教授，他那些秘方不告诉学生，这叫练法了。令才，果报是贫穷啊。令法的果报是愚痴啊。才跟法了，越施越多，才越施才越多，法越施越聪明，越有智慧，智慧增长。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法是帮助别人的尤其是医疗的秘方，你多传人，你就多救人，这是多大的功德他不知道怕别人超过自己。全都是名利心放不下造这些恶业。就是但着于财与法，不能施舍利人之心真正把这个理根思搞明白了，你就会非常欢喜帮助众生帮助众生越多越好你能这样做，你的智慧也年年增长，你的财富也年年上升可是财越多越多失，不要留财跟法都是一样的，法要教人欢喜教人。终回是性良不坚，先行后义，故曰终回。那么这当然也是预言，他辩解了前功尽弃，这非常可惜。所以菩萨道难行发心的人很多，成就的人不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终回淘汰掉了，名利先前，他就把握不住了尤其是古人讲的高明厚利高明是讲大官厚利是大的财富，小名小利你没有看得起，不动心呐，高明厚利动不动心，他就保不住了，就辩解了 啊，这是非常可惜。原因呢，是伦理道德的概念很薄弱，不是他不懂，他不能把握住。啊，他懂，他也懂因果。啊，可是这名利就在眼前。啊，对于因果，对于道德，信心不足，就辩解了。啊，这种事情，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记载。在我们现前的社会，啊，很多人学习伦理道德，都是什么呢？20几岁才开始学习，不够深呐！啊，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历史上给我们表演的？啊？遇到再大的灾难，他不辩解，宁愿饿死，也没有占人便宜、害人的心。为什么？他那个伦理道德的教育是从根上扎的，啊，根扎的深的，是母亲怀孕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事情了，啊，像史书上记载的文王的母亲，啊，怀孕这10个月，目不识物色，啊，眼睛不看难看的东西，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他为什么？他为胎儿，知道母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个心情呢会影响胎儿，所以这10个月要养自己，非常慈悲，非常和蔼，啊，无论待人接物，都欢欢喜喜，真正养胎儿。所以这个小孩生下来之后好教啊，啊，得的是母亲的正气，没有一丝毫邪恶，啊，这叫扎根教育啊。小孩生下来之后，啊，父母在小孩面前言行举止都守礼。一点都不敢乱动，因为小孩睁开眼睛在看，那个耳朵在听，非常灵光，他在学习，他在模仿。啊，这个时候的教育，完全是大人做样子给他看。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弟子规》是父母做出来给婴儿看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在出生到3岁，1000天。啊，父母把《弟子规》在家里做到，因为父母还很年轻啊，啊，20几岁啊，啊，他的父母都在啊，怎么样去孝顺父母，让婴儿看？哎，他都看会了，这个咋的跟？我们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3岁看80，3岁扎的根呢，80岁都不会变。他这个根深呐、啊，你现在人20、30岁在学，深没根呐、啊。啊，学了是懂啊，懂他没有把握。这个逆境现前呢，他会动摇，他会把握住，原因就在这里。啊，中国古代的教育是家庭 承担。啊，不是国家，国家呢重视教育，把教育这一桩事情付托给每一个家庭，因为中国古时候是大家庭，啊，它是社会行为，它不是个人。啊，家庭之人纵然少衰了，也有200多人吧。普通家庭300人左右，啊，300人上下，普通家庭，这个家族兴旺，啊，有600-700人的，700-800人的，那是兴旺之家。啊，明朝时候，这哪个人我记不得了。这一家好像是6代同堂，啊，人口有将近1000人。皇帝送他一个匾额，天下第一家。啊，皇上到他家去访问，人丁兴旺，啊，天下第一家。啊，所以家有家道，如果没有道，这么多人在一起，怎么能和睦相处？啊，他有道啊，这个道共同的，每个人家都有，就是五伦、五常、八德。啊，这家道啊。在中国有，外国没有啊？外国人没有家，中国人有家。啊，家是自己的根。小孩生下来就要给他的概念：你是这一家的一份子，你不能够单独去独立，你要永远在这个团体，要照顾这个家，家照顾你，你回馈于这个家。啊，所以中国人家落叶归根，啊，年岁大了，不能再工作了，归根呢，回老家，回老家干什么？养老。啊，中国古人育幼养老是家的两桩大事情。啊，这是中国人真正有福啊！啊，小时候家教你。你父母不能教你没关系，啊，你家族教你。老的时候，你儿孙不能养你没关系，这家族养你。啊，所以才有天伦之乐。啊，落叶归根，那是享福的时候到了。啊，你不必工作了，享福了。啊，所以中国人教育的概念，小孩。严格管教，小孩一点自由都没有，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都要守约束。啊，外国人看到对小孩这样的好像，啊，不仁慈，外国人错了，他不懂。啊，小时候学好了，那真的是好人呐。啊，中年呢，为社会。为家庭做出贡献，老年回家来享福。啊，自己没有家，这亲戚家里有的时候多照顾你。啊，我小的时候，我能够记事，3、4岁的时候，事情都能记得。我们的家败了，人都散掉了。啊，那我这一家，这就小家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两个 四个人，依靠姑母，我母亲的姐姐，嫁给管家。那个时候管家还是个大家庭，他们兄弟十个没有分家，一家人。啊，他那个村庄就是他一家。啊，那个时候好像有100多人。啊，所以他家里还有40。40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40在什么呢？在祠堂。因为祠堂很大，平常没有用处，只有春秋祭祀。啊，除这个时候都是空的，所以私塾就是家学，就在祠堂里面。啊，这个意思很好，让这些学生子弟们每一天进学，先去拜祖宗。啊，到祠堂大殿去磕三个头拜祖宗，这都是学孝道。啊，见到老师要拜老师，啊，孝亲尊师是这样学来的呀。你现在全没有了，啊，今天人造业不可以怪罪他，应当要原谅他。啊，他没有学过，不但没有见过，他听都没听说过。啊，我这个年龄。小时候见过，你看我弟弟，小我6岁，他见都没见过。你给他讲，他不懂啊。啊，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刚刚出生呢，啊，所以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不知者不罪也。做错事情不能怪他了。啊，要好好的学习。学了之后再犯错误，这可以处分。没有学过犯错误，孔子的恕道就忠恕。啊，要原谅他。啊，要帮助他。那么这种教育，中国古书的真好，你越想越好。啊，帮助现前的社会，必须在中国人家要有一个样板。为什么？给人看，看他很容易就，很容易明了。啊，那么在今天这个乱世，我们求谁来做样子呢？啊，我这么多年来，想来想去，求助于宗教。啊，因为宗教，不管是哪个宗教，信仰宗教的人，心底还是比较仁慈。啊，我向他们交流来讨论这种事情。啊，这十几年来没有遇到一个反对的，大家听了都赞成，但是肯不肯去做呢，那是另外事情。啊，所以现在逐渐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宗教教育可以救世界，啊，所以极力推动，劝导大家，宗教要回归教育，要认真学习经典，把经典里面所说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 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够化解冲突，就能够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除这个方法之外，找不到第二个好方法。所以我多年一直重视宗教教学。我自己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这一桩事情做得很辛苦。为什么呢？没有人支持，不是别人的，我们自己宗教不支持，佛教不支持你这晓得多艰难呐！但是路走出来了，学佛61年，讲到这个地方，素食，我素食也61年。我学佛不到半年，我就明白了。我懂得因果，懂得道理，我才去素食。教学，这一出家就教学。一直从事于教学。那么佛寺院不讲求教学，我们教学呢不欢迎，所以离开寺院，几乎还俗了，那逼得没办法了，好在有些听众听我讲经很欢喜。希望我继续讲经。我在一个信徒家里住了17年，不容易。17年照顾我。以后我们才有一个很小的图书馆。面积不大，台湾的算法是50平。一平，36英尺，这么个小的图书馆，我们奖金没有中断，54年没中断，这是什么？大家对于奖金没有这个认识，认为奖金是血本的生意，不赚钱嘛，说付出没有收入金蝉佛寺定的有价钱的，有收入，发挥的收入更多，所有一切的都用收入来做。价值观，这个麻烦了。我初学佛法的时候，方东梅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家里有电视，指着这个电视，那个时候电视黑白的，还没有彩色。告诉我，这个工具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可以救国家、救世界，也可以毁灭国家、毁灭这个世界，看你怎么用法。提醒我，将来有缘要记住用这个东西。我是了解，记得了。这个东西费用太大了。 芥末都是论秒来算钱的，我们哪有这个能力？望洋兴叹而已。啊，没有想到，那同学们大家努力。我们最初用网络，用网络超过15年。啊，最后我们用卫星电视。卫星电视03年元旦开播，到今年整整10年，这个影响太大了啊！全球都能够收看啊！卫星电视现在有6颗卫星覆盖全世界啊，在中国上空有2颗。啊，所以虽然不能下载啊，一般电视收不到，可装一个小锅就能收看，免费的啊。用网络接收卫星很方便，所以家里头只要有电脑就可以收看卫星啊。这个影响就很大很大了，意想不到啊！啊，我在应该是有20多年，83年，明年就30年。83年，我在美国洛杉矶有一个算命先生，他是虔诚佛教徒，我每一次讲经他都来听啊，他给人算命啊，问我要了很多佛书送给来算命的人，告诉他念佛，告诉他断卧修禅，所以他那个命官就是小道场，很有趣味啊。这个人我很佩服他，这么多年了，10几年都没消息了，哎，突然前天有人把他的电话，他找我啊，把他的电话交给我，我给他通了电话，现在他回到台湾，他台湾人还在，那个命算得很准，他不骗人啊。10多年没见面了，我都想下一次有机会到台湾我去看看他啊。我到美国的时候是1982年啊，跟他认识的时候是83年。啊，黄念祖老居士访问美国是84年。啊，那么这些人对我们都很有影响。他那时候听我讲经，给我算命。啊，我问他，我寿命是不是45岁？他说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啊，他说你现在寿命延长，完全是学佛，是讲经功德。啊，就是他告诉我的，你的寿命很长。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清苦啊。啊，他告诉我，你命里头没有财库啊，财库空空。他说你学佛讲经这个功德把你那个财库啊填充了。他说你这个财很多很多啊，像自来水管一样。旁边还有人问他几寸的管子啊，都是源源不断啊。 说我的财好，叫空财，叫空财是最好的。空财是什么意思？自己没有用到，都是别人用的。啊，设方来啊，还设方用。啊，你自己没有用到，就这种财最好，不造孽。啊，告诉我，我这个命中啊，影响力很大。那时候刚刚到美国，这影响力是一丝毫概念都没有。啊，怎么会叫影响力？啊，现在看到了。啊，他说的通通说中了。啊，特别是最近十年。啊，我们代表澳洲，代表大学，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个影响大了，影响到全世界。啊，那么影响最大的、最深的，应该是团结宗教。啊，希望每一个宗教都回归教育。啊，我们来做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这个钟会看到这两个字就想到现在我们把扎根教育疏忽了，没有人懂得。啊，这个东西要慢慢恢复。啊，下面狐疑，狐狸心多疑。啊，在这些事物当中也说狐狸多疑，所以把多疑的人呢称作狐疑，犹豫不决，愿意。啊，也就是说没有坚定的信心。啊，这个对于圣学是最严重的障碍。学科学，学技术，带着疑惑没问题，可以学。啊，学圣贤教育，学伦理，学道德，学因果。啊，学宗教教育决定不能怀疑，怀疑什么都得不到。啊，要用沉浸心。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多次的提到，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圣贤的学问完全在真诚恭敬。啊，没有真诚恭敬，孔子来教你，释迦佛来教你都没用处。啊，你无法接受。啊，所以沉浸太重要了。我早年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我记得是那一年的春天，大概元宵节之后不久，我跟他认识的。啊，当时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老师能准许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啊，老师没同意。啊，叫我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去。 上午9点钟到11点，2个小时，给我讲课，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简直不敢想象。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认识佛教。我们对老师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去旁听？他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61年前。我第一次见张家大师，提出一个问题，他看着我，看了半个多小时才答复。我这个缘分确实很特殊。那老师为什么这么做呢？我大概到10几年之后才明白了。老师在学校上课，学生不是真学，老师也就不真教了。中国古代教学，因材施教啊。你真学，他真教你。你不想真学，他就敷衍了。为什么？真教你没用，你不能接受。所以在那个时候，老师他干这一行是他的职业。他为什么呢？为拿钟点费，为拿一点工资回家去养家糊口。那学生学习的目的呢，是要文凭，不是真干了。所以老师就不真教了。真想学的人，另外特别开办。大概真想学的人不多。遇到一个就在家里教。我在想到这个事情，那么学校真的每一况愈下了。60年之后的今天的学校，跟那个时候比差太远了。这是社会根本问题。教学一代不如一代，那人心就一代比一代坏，到最后怎么收拾？这真可怕！不是老师不想教啊，没有人学了。中国传统文化要复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学习的人很多，大家都想学，沉静的心没有，都是想儿戏，当开玩笑。所以真正好老师就没有。 啊，要慢慢培养，真的要靠祖宗加持，三宝佛友，希望每一代都有几个人，不能求多，每一代有两三个人就不得了，这个法会传下去。啊，大魔祖师到中国，单传，传一个会库。啊，到六代，第六代慧能才放光显瑞也。啊，六祖传了43个人，你这还得了啊？啊，所以中国传统东西丢掉200年，复兴至少也要200年。我们是看不到的，啊，我们遇到一两个沉船的，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啊，沉船的条件没有别的，真诚恭敬，这就是沉船的人，没有真诚恭敬的，佛菩萨来教他都没用处。真诚恭敬心到哪里去找？啊，李老师当年在世跟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在海外弘法很辛苦。没有同伴的，孤家寡人的。每一次回到台湾，我去看老师，我都希望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我应该讲了10几次，到最后老师说：“我不是不想教啊，你替我找学生。”老师说这一句话之后，我以后再不敢讲了。我到哪里去找人？啊，找不到啊！我自己跟老师学，我只跟老师介绍了一个人，徐新民，他学出来了。啊，这个人有陈进兴啊。啊，再一个我就没发现过了。啊，没有真诚，没有恭敬，圣学就没份了。啊，这一门学问，经典上，祖师大德都说，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啊，真实心就是放下虚伪，放下怀疑。啊，贪嗔痴慢疑统统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七情五欲放下，真诚就出来了。啊，只要有这些东西在，真诚全障碍。其实真诚心谁没有啊？人人都有啊。啊，就是你的烦恼业障太多了，你的真诚心显不出来。啊，这个呼吁下面说。一念害善根，譬如毒刺啊！善根是什么？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善根。 啊，有怀疑呢，这五个都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你有贪嗔痴慢疑，你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障碍你的生根。啊，现在学佛同学都有这个毛病，只是轻重不等。啊，严重的，所学的不踏实，假的。啊，这个烦恼轻的人呢，能得一点功夫，啊，能得一点少分利益。念佛不能成就三昧耶，不能开悟，不是别人障碍呀，不是环境障碍呀，是自己。啊，自己这个毒刺没有拔掉。故万善同归极云，坚性根而拔一次。这一句话重要。坚性根是一律断干净。对于佛，万分清净，丝毫怀疑没有。佛所说的，你自然就懂了。为什么？你的信心升起来了。如果没有信心，你看见，你会把意思想错了。为什么有疑？你有偏见，你有邪见，用邪见偏见解佛的正知真见，佛的知见也变成邪知邪见，这个麻烦可就大了。啊，经典上常说：“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开经偈上讲的。没有坚定性根的人，他听经，啊，他读经，他研究经教，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经义，不是佛的意思。去解如来真实义，悟解如来真实义，啊，他以为自己是真知真见。悟道众生，断佛慧命，将来果报现前，他自己不知道造什么罪。啊，这个是学佛最难的一关。啊，佛所教的很简单，他不相信嘛。佛教、祖师教都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千万不能着急。记住古人一句真言：欲速则不达。特别是在这现在这个时代，要沉得住气啊，要学印光大师厚积薄发。 啊，你看印光大师普陀山，啊，寺院分配的这工作是管理藏经楼，啊，就好像管理图书馆一样，这个工作对他有利，他收拾干净了，他就读书。藏经楼上住30年了，他没有白住啊，天天读经啊，所以这个30年的机缘成就他了。30年没人知道，啊，到70岁，有一些这些学者，啊，大学教授，到普陀山去游玩，无意当中遇到他，跟他一谈，非常惊讶，这个和尚有学问。有道德，啊，跟他往来，跟他通信，啊，老法师写的信，跟经典没两样，他们把他的信，在杂志上刊登，这一下就出名了，啊，真的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老法师80岁圆寂的，70岁人家才知道他，10年时间，你看10年的影响，在中国最近100年佛门当中，无论出家在家，没有人能跟印祖相比。这个原因是什么？积得厚，发出来就有力量。年轻想出头。很薄，厚度不够啊，它产生不了影响啊。啊，印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典范呐、啊。啊，不想出名，后期，什么时候出名？死了以后再出名。你要有这么一个念头的话，你肯定出名。啊，晚年再出名啊，你不会被名利所动摇啊！啊，印祖出名之后，四面八方的供养不得了啊，啊太多了！啊，老人一分钱没有，穿的衣服破衣服，吃的饭跟常住完全一样。没有让信徒的供养钱一分钱用在自己生活上，没有，全部拿去印经啊，这做给我们看的，我们学会了。别人的信徒拿的财供养，我们回报的是法供养啊，他那个时候钱大概不少，就自己开了个印刷厂啊，在苏州啊，啊，叫红花石，啊，自己买了一套设备，那个时候是签字排印。啊，全部都做这一样工作，那做好事，他也是一门深入，他不搞别的。啊，那个时候也有发生灾难，旱灾、水灾，严重的时候，老和尚知道了，从印经款项里面拨一点钱出来救灾。那这附带。正经事情就一样，应经啊。 我这一生跟老和尚学，十方供养通通做法布施。啊，除了法布施之外，救灾的时候，有，我们也有做。啊，在布施医药、放生，我早年做三桩事情。啊，是以印经为主，法布施。啊，放生。啊，放生是忏悔。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杀业很重。啊，所以我回头回得很快。抗战期间，我试修三年，就打猎去了。打三年猎，杀不少众生呐。啊，学佛之后读《地藏经》，才真正觉悟了。啊，所以学佛大概六个月，我就吃长素了。啊，在这布施医药。啊，有一些老人生病，没人照顾。啊，买不起，付不起医药费。啊，我们每个月捐一笔钱，交给医院，专门照顾贫穷老人。啊，其他的事情我们不做。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是以弘法为主，以法布施为主。啊，国内有一些灾难的事情，上一次汶川这个救灾，我就提醒大家，从我们印经的钱里头拨一点钱给我。啊，他们说一万，我说太少了，十万还少了，至少一百万。啊，他们照办。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遇到重大灾难，不能不照顾啊。所以这个坚信根，二拔一次，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不能够轻易看过。要当孝顺，这就是观经三福里面所说的孝养父母。